以下是真实对话的内容。 喂，唔该，尹又明先生啊， 系边位？ 你好啊，我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刘伟恒啊。 你好啊，我系梁伟勤啊。 哦，原来你两个，我啲朋友打俾我，话你港台打攞咁揾我，你哋梗系想轻轻松松完，跟住就啊铁汉柔情系嘛？ 系啊系啊，正所谓铁汉柔情尹又明啊嘛。 好啊，几时啊？ 就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啦。 好啊，咁就到时手下留情尹又明噶啦喎。 浩熱在這晚上，我披起黑皮褸，現在沒法抵抗心中的猛火，巨大的聲音打進我心底，幻象的閃光使我呼吸加速。Yeah! 現在就要爆發。 我哋一揾再揾，我哋等秒又等，手下留情，望穿秋水，带嚟《浪派老师》系列。 永远嘅等待，千呼万唤始出来，我哋等咗佢好耐。今个星期手下留情 Long Time No See 系列请到的嘉宾就是铁汉柔情尹阳明。 尹阳明出世名铁汉柔情，他加入演艺圈二十几年，拍过无数电影和剧集，大家都记得他俊朗的外表还有标志的身形。近年尹阳明还变身成球会总监，带领球员在录音场上辞请，而他的格言就是齐心就是成， 同心就是情，齐心就是成。心中有谷的不要惊，初生之苦不怕强劲，满身干劲进步是无止境，步步向前程一啲啲去升，不必怕辛苦，不必畏艰，应该要心坚立场定，拼出干劲事事做得精，样样嘢落力少少都要拼，同心就是情，齐心就是成。 因为肝炎就开始即拍少了， 要爱惜自己身 体。但是我现在听，其实我们又成日见到你是一个在运动圈里面出现的人的， 即是 在我这几年这四年来，我都有帮九龙城区搞足球。 什么推动你，即是令你这么有热情去搞这些活动呢？ 咁由细到大我都喜欢踢球的，我是十二岁开始踢足球，参加过青年军训练。是参 加青年军训练 是啦。 哪队啊？ 以前流浪咯， 哦，你踢过流浪青年军 队？我未踢过，未正式踢过， 即系参与过， 参与去试脚啊，有入选过啊，咁但系就第日就冇去到啊，嗰啲，因为我住喺大角咀，去维园练波太远啊，但系所以点解我嗰阵时就话嗰阵时个情况同而家就唔同咗？而家点解我会喺一个区度去帮手搞？就系我想搞一啲区嘅细路仔咧，譬如话你住喺啲区，你喺啲区踢翻波，咁变咗会有亲切感，有亲切感，同埋你。啱啱温书读完书，咁放低个饭碗都可以落去做下运动，或者食饭前可以做运动， 系 咁都唔使搭成个钟头车啊。如果你系屯门出嚟我度踢波，我觉得唔系几适合咯。 其实都系 系嘛，咁我最近啲球员都系黄大仙落嚟啊，咁嗰啲咯。咁其实我最想，我点解要入九龙城？我就系想多啲本區嘅球員入嚟參與，球嗰隊波唔係我，隊波係你哋噶嘛？咁點解佢哋唔入嚟踢咧？我覺得就所以我成日要佢哋因為我而家係佢哋隊波嘅總監啦。咁我就覺得青年球員要多啲我哋收多啲本區嘅球員，最好就喺度住嘅。就算唔喺度住，你都喺度讀書，因為工程好多學校啊嘛，小學啊、中學啊。咁變咗我想收多啲呢啲小朋友。 咁你個角色嘅總監係做咩嘅咧？ 我帶住丙組咧，由到丙組。 哦，係啊，嗰波叫咩名？ 丙丁四組，即係足總嗰啲咁。 係。 咁你要負責即係你唔？ 你係費格遜嗰個角色嚟㗎，係咪㗎？ 可以咁講，當然冇曬費格遜。 你就係九龍城費格遜。 真係廢咗啊！信你信唔信啊？廢咗 係。咁你係咪好惡噶？ 嗰時你會唔會教波嘅先？ 我會講粗口噶， 係 多數喺球場嘅，喺球場。 但你會唔會教噶？ 係咯，你係咪教即係兼埋教？ 我唔係教，我有我其實做領隊嘅角色啫， 真係 總監角色啫。咁就教練我自己會揾啲教練翻嚟幫手教嘅，即係我認為呢啲教練係教得到嘅教練咯。 係。 咁我基本上我個要求就最好就有一半以上係本區嘅球員咯， 係 咁先至覺得我達到我自己嘅要求。 係， 如果冇咧，我覺得我做得好唔夠咯。 係，咁以乜嘢為一個即係目標咧？即係係咪要贏嗰啲咩賽地區賽？ 我如果當然，如果喺丙組嚟講，我想贏啦。 係， 今年包尾㗎，尾四㗎。 哎呀！ 爭都要降班㗎啦。 嗰隊幾多隊啊？我想問成丙組。 有如果丙組有14隊啦。 係。咁你嗰隊叫咩名啊？ 九龙城 咯，就系叫九龙城啦。哦，咁啊喺边度踢多嘅通常比赛？ 九龙仔公园。 九龙仔公园 主场系我哋九龙仔公园。 哦， 好有型嘅玩主场。 系，同埋领队喎，真系。 我同佢哋申请噶，我同康文柱同埋足总倾，喂，即系梗有主客制噶嘛。 系 14队波有26场波踢。 系。 咁我希望尽量如果可以的话，就俾翻个主场就喺翻九龙城啦。九龙仔咧就因为。佢有幾個場啊嘛，我係有兩個放真草，那個 A 場咧就係比賽噶嘛，咁亦都有個草地係冇夜燈嘅，冇夜燈咧個草地好靚噶，靚過好多其他球場，因為其他球場咧佢嗰個使用率高啊，夜晚黑開燈嚟踢啊嘛，變咗佢咪啲人收咗工多咗踢咯，咁我哋只係日頭踢咧，咁你閒日啲人就少用咗啦，咁我就要嗰個場，即係希望 我嚟練習課自己主場， 做主場比賽個草地。其实我哋细个想踢草地系好难 嘅，系啊，石屎地噶嘛，以前细个阿哥踢 石屎地， 系啊，阿哥踢石屎地。 喂，但你自己本身踢波嘅年代，你踢咩岗位多噶？ 我咩都踢过咯， 系 我小型球嗰时由打龙门开始嘅。 咁明星足球队咧， 你劲过荷兰喎，荷兰全明星 足球队啊，咁啊有时踢右中场咯， 系 其实我喺。因为我喺出面踢咧，就踢中前场嘅， 系 啊，咁啊，个个贪我高大啦。 因为你呢啲身形其实中锋身形， 中前场咧就比较危险啲嘅。 系 咁我反而我中意踢中场啦，因为我唔系咁中意扭波啊，同埋自己伤即系旧患多啦。 系 我又膝头哥右脚又撕裂个韧带啦。 系 咁条腰又断个截骨啦。 吓咁严重？ 颈骨又断咗啦。 都系因为踢波啊。 踢波有情况系踢波，有啲情况系自己整亲嘅，打亲噶啦。而家都冇嘢噶，其实而家冇嘢噶。而家反而我打高尔夫有啲危险噶，其实，因为转腰个 swing 大，个力猛可能整亲条腰。我试过就停咗成年冇打高尔夫，而家打翻下啫嘛。反而踢波冇事，我骨医话俾我听。你踢波我依到你，你打高尔夫你 反而系咁样，系咁啊，可能打高尔夫揾第二个医师去帮手。喂，你几时有九龙城嘅比赛来捧场都得噶？ 呢个礼拜日我哋就最后一场啦。 哎呀， 今季最后一场， 27号 系差唔多啦呢时 就系九龙仔。 啊，九龙仔， 咦，我哋睇下冇时间落嚟捧一捧场。 唔系，咁但系都 我想睇下领队九龙城费格逊咁嘅风范咯。 我27号应该唔喺度啊， 系 27号我。入馬場 哦， 但係呢場咧，我哋和都唔使降班㗎啦。 係，咦，咁好大壓力喎。 咁啊，對電信啦，咁啊，佢哋係尾二啦，佢哋降班嘅。 哦， 咁仲有對龍城康體啦， 係， 咁啊，佢哋尾三啦。 係， 咁我哋而家帶嚟佢2分啦。 係， 咁我哋和都係唔使降班，因為對賽我贏咗佢3-0。 嗱，咁啊，喺訪問出街嗰陣， 訪問出街嗰陣咧，咁啊，比賽已經係完畢㗎啦。咁所以咧就我哋到時會再同大家講翻咧，究竟個戰況係點？ 報一報呢個情況 係 點樣？ 我希望就係唔使降班。因為降落丁組嚟講，又要打翻上嚟都幾辛苦， 又要再搞多一季啦。 我哋好一路延續落去嘅，希望可以升到上月組啦，或者甲組啊咁啦。但係就呢啲要好多人支持先得嘅。咁而家有體育發展基金支持啦，咁另外有區議會啦，因為都係區議會嚇，我哋代表個區嘅啫。 實現願望用努力，實在做事用費力，要善用潛力，一分一刻，一朝一息，一塊一滴，一百倍威力。林振尽我力，大路闯荡用魄力，汇聚神力，一分一刻，一朝一息，一挥一击都有气力，一生一分一秒是主力，越练越熟越有力，越练越易用错力，越善用潜力，一分一刻，一朝一息，一挥一击一百倍威力，梦大时代用眼力，调动兵力用智力，用尽全力，一分一刻，一朝一息，一挥一击都费气力，即使分得一块下黑力。气冠冠军，谁可一身靠运？从不稀罕亚军，谁想得贵殿军？谁想想冠军一个人？ 人的中人都要力争，弱过人劲过人又血立分，翻着身边火弱人，实现愿望用努力，实在做事用臂力，若前用潜力一分一刻一朝一胜一挥一剑一百点威力，大敌临阵尽我力，大怒闯荡用魄力，汇聚神力一分一刻一朝一胜一挥一剑都有气力，一生一分一秒是专利。 咁我想知咧，即系嗱，我哋认识嘅费孝顺咧就系一个魔鬼领队嚟嘅。 咁你系边一种咧？ 系啦，阿明仔，你系咪恶噶？ 我就唔系算恶，我其实我成日想循循善诱嘅啫。 系，但系啲僆仔唔听话就冇办法啲火气啦。 而家啲唔系细路噶啦，得我哋丙组咧就已经好大噶啦，得三个廿五岁楼下嘅啫。 系、 哦，以前嗰个规矩就系要三个廿五岁以上嘅， 系， 因为区队以前系区队啊嘛， 系， 其余嗰八个全部都系廿五岁楼下嘅，但系而家调转咗啦，嗰、那个位、调转咗，因为而家冇丙甲啊，冇丙区啊，冇呢啲嘢。而家多咗隊丁組，反而降三隊仲難踢，仲爭到頭崩眼裂。 咁最大年紀嗰個幾大啊？ 其實我都踢得㗎，我都註冊內踢得㗎。 哦，你註冊咗㗎？ 我註冊咗，我呢呢一季冇註冊，因為上一季我自己都有諗住內踢。 係係， 諗下諗下都唔好啦，俾佢哋玩啦。 其實咧，小弟就因為我都好希望咧，能夠係可以落班嘅，落班嘅係啦。咁我都仲踢得兩腳嘅，兩腳嘅。咁我年紀就大過廿五歲啦，當然係係啊。咁我應該前中後場都跑到嘅。不过出五分钟到啦，可以够起啊！阿总监可唔可以落嚟试一试脚啊？ 出最后嗰五分钟咪得咯。 阿总监 落嚟波先俾你落去。 嗱，其实咧即系讲开就讲啦，就不如问埋而家即系天下嘅大势啦。 系 咁，我想问下咧，阿明仔，你觉得咧 就系世界杯啦。 唔好讲世界杯住，我哋讲咗英超先，搞掂咗曼联先。你都有睇外国波？ 曼联系英格兰啊嘛，曼联咪而家应该 你觉得啊？ 五名都冇啊。 冇肯定冇放心啊， 系啊，即系欧联一定冇啦 吓。系啦，我想知咧，即系你作为一个领队咧，你觉得阿莫耶斯应唔应该要退下来咧？ 我觉得唔系噶啦，我就觉得一样嘢啦，做领队其实都比较辛苦嘅， 艰难 嘅，因为佢面对球员啦。咁其实内踢唔系领队内踢， 系 球员内踢，你又要做一啲缓和嘅嘢，又要做一啲指导嘅嘢，又要做一啲分工嘅嘢。咁甚至無你最好你自己識得去揾啲球員翻嚟啦，係咪？同埋你揾啲球員咧，佢哋又要講錢啦，好多都係 冇 身價噶嘛而家。咁如果你話莫耶斯咧同費格遜比咧，係你覺得即係對阿莫耶斯唔公平啦？ 其實係嘅，我都覺得 啱啱啊，因為費格遜咧就已經咁多年， 係啊廿幾年， 佢已經係喺曼聯咁多年嘅領隊生涯，係佢攞咗咁多杯，攞咗咁多獎。咁你而家莫耶斯啱啱轉做呢個領隊，其實對佢嚟講唔係咁公平嘅。咁如果佢呢個成績，我覺得雖然係有啲失落，有啲唔係幾好，但係其他你睇翻人哋幾隊都好好。 人哋真係打得好嘅，係 對手 利物浦咁樣。 咁我自己本身咧係中意阿仙奴嘅。 哦，有冇失望咧？其實阿仙奴永遠都係開頭開季真係打得好好。 我就比較中意雲家嘅。 我都 OK 雲 家。你會唔會好似佢咁燥底㗎？會嗰啲 都唔係雲家好冷靜嘅。 雲家都唔算好燥底。 佢通常會同球證理論啊嘛，都話同埋亂，佢成日亂噏嘢，平擊足總啊嗰啲咧， 我有少少似啊，你講平擊乜乜嗰啲人啊，因為你要形同身受，你要知道你要行過嗰條路，我做咗管理層，我知道個區你要點配合我哋啊嘛，唔係淨係一門獨大，咁你唔信我可以同你當面對質咯， 講道理啫，其實啱啊， 如果我哋有區啲細路仔喺我哋個區踢。你唔好俾佢轉去第二個區踢咯，你一定要踢翻呢個區啊！你喺度住，佢如果唔係佢攞咗件波衫，佢走咗第二度噶啦，佢唔踢噶啦。可能我喺利物浦住，我梗係踢利物浦，咁啊擁護翻我喺曼聯，咪曼聯曼徹斯特啦，係咪先？咁個氣氛又好啊嘛，係咪先？咁先有成功，先係有大家先會有將來嗰樣嘢。咁唔係喎，呢個好啲啊，俾你哋掹咗去第二度踢；嗰個好少少又俾你捉咗去踢。我哋你唔好，你俾曬我咁。如果你係註冊咗呢個球員，係註冊你九龍城嘅。你去黃大仙註冊唔得，如果你註冊黃大仙，你劉教授，唔該你翻嚟黃大仙踢啦，咁就啱啦。咁呢個就配合到大家，都幾難嘅。 係，我哋會將呢段聲咧，就係剪俾有關當局咧，會反映噶啦。即係正所謂啊，九龍城費孝順擲地有聲噶嘛，係咪先？ 唔 係 喎，九龍城雲家係咪啱聽啲？ 佢中意啦，我比較中意雲家多啲。 哦 ，OK， 咁我哋以後就咁稱呼你啦。 世界盃我不如問埋啦，世界盃又點樣咧？ 世界 你睇到邊隊先？ 係啊， 世界盃。巴西主辦喎，咁梗係巴西啦。我諗，即係其實巴西都幾慘嘅。 巴西出嘅球員唔少， 係， 但係巴西嘅屆屆都攞唔到咁滯，佢攞咗好多，但係就之前嘅， 係， 而家都係俾人哋攞， 係， 咁我覺得今季主辦國應該正常主辦國攞翻， 嗯，好，我哋會將呢條聲亦都係會剪翻出嚟， 我哋會俾大哨聽， 我中意，其實嚟講阿根廷啊都唔錯嘅， 係，同埋有好多高手啊阿根廷啊， 係喎，斯朗美斯你又中意邊位多啲啊？ 斯朗同美斯各有各好咯，美斯就美斯就 靈巧。 比較係啦，靈巧你講得啱，佢腳法唔錯啊。咁 C 朗就有速度啦，同埋嗰個思維好好啊，踢波都 係 準啊，佢射個波好勁。 係 啲領隊講嘅，真係真係唔同噶。嗱，咁啊，阿明仔咧就陪伴咗我哋一個星期咧，我都多謝佢。我哋真係好感受到呢股鐵漢友情。咁我哋亦都要多謝一個人咧，就令到阿明仔今日可以出現喺直播室嘅。咁呢位咧， 佢都可以話係鐵漢。 冇错啦， 亦都柔情，不过我哋就唔会用呢一样嘢嚟形容佢咁 解啫。我哋都系会形容用呢个他朝君替也想讲。 系啦， 讲我哋要多谢阿威哥，即系艾威哥哥。 系。 咁话说咧，我哋出紧呢个轻轻松松邓紫峰嘅访问嗰阵，我哋不断嗌咪啦。阿明哥听到噶系嘛？ 我啲朋友听到， 系 发 WhatsApp 俾我话，喂，港台真系挂你喎，吓咩事啊？冇争佢哋嘢喎。 系啊，我哋其实我哋。我谂不下三几次， 嗌咗好多次嘅。 我哋成日喺个节目度一讲开就，诶，真系好想 访问尹仁明， 柔情尹仁明。 大威我都识佢好多年， 系啦， 我喺未入行识佢噶啦，已经。 冇错啦，咁当日咧就咁嘅，咁我哋就上网咧就揾到一张相， 系 嗰张相咧就系你嘅生 日，生 日 冇错啦， 就有好多人出席嘅， 好多嘅唔同嘅 artist 嘅，系啦， 应该几个月之前嘅。咁跟住咧，我哋就見到，誒呢個人我哋識， 即係 威 威啦。 咁啊，威哥咧就經常喺即係手下留情嘅幕後咧，幫我哋鋪橋搭路嘅。 係啦，佢可以話係手下留情之友嚟嘅。 係啦，亦都係一個幕後嘅功臣啦。 係啦， 咁我哋就好冒昧得嘅打俾威哥。 係啦， 咁啊多謝阿艾威哥哥啦。 係 啊，阿明哥，你話你入行之前又識艾威㗎？ 識， 你係徐威信年代已經識佢噶咯喎，係咪？ 識徐威信。好耐咯， 系，但你哋冇合作过噶喺电视入边， 我冇同佢合作过， 哦，反而冇嘅，但就一路大家都好朋友喺度， 识咗我谂有我八零八一到识佢， 哇，识咗好多年喎， 哇，识咗三十几年咯，即系 keep 得好好嘅朋友嚟嘅， 都好朋友嘅， 同埋我相信我而家想叫翻阿明哥啦，真系要，因为阿明哥咧应该咧即系阿明哥咧，应该喺呢一行当中咧系一位好叫做咩咧，即系好多人脉 好 好阔啦，同埋 好 多好朋友嘅人嚟嘅， 唔系好多， 系 几个啫， 系我哋可唔可以申请做你嘅朋友嘅？ 冇问题， 加入成为九龙城之友， 好啊， 多谢晒尹仁明先生， 系多谢晒。 呢个星期咧，即系手下留情，我谂好多听众其实都挂住你嘅， 系 多谢晒， 系啊，咁啊，我哋好期待你喺即系任何类型嘅银幕上出现啦，无论系电视剧啊，定系电影度再出现啦。咁我哋亦都希望可以你嗰队波嘅成绩啊， 系 即系一路升上去啊， 冇问题嘅，应该 系啊，好多谢晒， 多谢晒明哥， 多谢晒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好， 拜拜。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，你劝我要耐心等候，并且陪我度过生命中最长的寒冬，如此的宽容。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，你要我安静从容，似乎知道我有一个永不安静的心，容易转动。我终于让千百双手在我面前挥舞，我终于拥有了千百个热情的笑容，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地打动，我就会告诉你，你一直当四周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。手下留情，尹阳明为你一手准备。第五首是怀旧啲啦，我喜欢小凤姐的顺流逆流啦。顺流逆流呢，即是歌词也是很好的。 咁啊，小鳳姐係我由小時候聽佢唱歌到而家，最近我都有聽佢演唱會，咁我好懷念佢唱嘅歌，所以我揀順流逆流。 不知道在那天邊可會有盡頭，只知道逝去光陰不會再回頭，每一串淚水伴每一個夢想，不知不覺全流走，不經意在這圈中轉到這年頭，只感到在這圈中經過順逆流，每顆冷酷眼光共每聲友善笑聲默然欣欣上流，幾多艱苦當天我默默。 不好意思啊，明仔啊，我有啲嘢要講下嘅 嚇。係啊，我哋好多嘢要爆啊，明仔啲內幕啊。係 啦。 咁啊，話説咧，我哋即係做完個訪問之後咧，就同阿明仔咧有一啲 WhatsApp 上面嘅交流啦，同埋互片啦。咁啊，收到嘅第一個咧就係咁講嘅，午安。伟行礼勤，咁啊，寻日嚟你哋港台做手下留情啊，好开心啦。其实就有少少紧张，所以开始嗰阵咧个喉咙同埋条声咧就唔系咁畅顺。 好专业啊呢啲。 好在，好在有你哋两个专业嘅带动，先至可以完成录音。系啊，我仲有个少少嘅请求啊，就系、是、想将小凤姐呢首顺流逆流改做赵传嘅《我终于失去了你》，得唔得啊？因为我想咧，全部都系拣啲男生唱嘅歌喺呢度咧，祝大家咧就系、是。工作愉快，出入平安，事事顺利，龙马精神，广播全千里，乐韵耀中华，九龙 成 云 家。系啦，好啦，咁啊过咗几日之后咧，嗱，头先咧又讲到佢对波嘅问题啦， 系 ，佢就话咧报告各位波马好友，九龙城足球队对电信系赢3-0，全取三分，下季系得以继续喺丙组作赛，来届计划希望可以升上乙组，多谢各位好友支持。跟代表九龙城体育会致意， 系 多谢晒云家， 多谢晒云家。 好啦，我哋有机会再揾你食下饭啊。 好， 好啦，各位听众， 系 准备啦嘛， 系 下集预告， 以下系真实对话嘅内容， 唔系呢个， 唔好玩啦，快啲冇时间，快啲， 准备， 一二三，唔理啦。 我是小燕燕，拜一加拜五下昼咧3点到5点，我会伫迄个小下流程咧。你记得爱听无？头先咧就用台湾话讲嘅，咁咧而家我用广东话讲多次啦。我系邵音音，星期一至五咧，晏昼3点至5点，我将会喺手下留情同梁礼勤、刘伟恒两只嘢啊，齐齐风花雪月，哈哈哈哈，记得听啦。